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冰岛、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分别举行了缅怀会、座谈会、讲演会和阅读会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称颂金日成同志，说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、百战百胜的统帅、万众的慈父和不世出的大圣人。